在一起，在这个英雄面前、啊、重新思考国家的方向。 就是他们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就在聚集在这个英雄的像面前思想国家的方向。 我去以前我就读到这个，哎、我说 这些人是这个国家的民族是了不起。 我去即嘅时候就睇读到呢啲，就知道呢个国家民族了不起。 我自己就用力想，使命想，说我从小有没有也聚集在什么地方为国家民族来处理？ 咁我就谂下，即细个时候有冇聚集咩地方为国家民族出嚟？ 我一次都想不出来， 一次谂冇谂到出嚟。 能不能想出来？ 你大家有冇谂过啦？ 所以那大概唯一相近的就是大概是八九年天安门事件的事。 如果有啲相似，就好似八九年嘅天安门事件啦。 那我是没有参加上。 我当然我冇参加啦。 这边让我想到一件什么事情？ 喺度俾我想谂到啲咩咧？ 想到圣经上一个字。 就想到圣经里边一个字。 就是这个字。 就呢个字啦。 你们或许看不太清楚啊，这个是一个希腊字。 系一个希腊文。 希腊字什么意思？就是一群人被召出来聚集的意思。 就一班人被召出嚟聚集嘅意思。 家里面召出来聚集。 喺屋里边被召出嚟。 这个字在圣经上翻译成就是教会， 在圣经里面翻这个字出来就叫做教会， 就是圣经用这个字来形容教会， 圣经就用这个字来形容教会。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这也是我们前两次都已经我来讲的时候都已经读过，我们再读一次非常重要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OK， 我在这上面有，如果你能够看到这边就用看这边，我们一起来一边来。 Okay.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肉体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边 讲到建造教会是耶稣自己讲的，也是神的心意。 在这里讲到建造教会，耶稣自己讲的神的心意， 也是这边讲到这句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在这里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所以建造教会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自己的心意， 所以建造教会是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的心意。 这个在旧约里面就有很多建造教会这个引这个一个隐隐约约的一个影子在那边， 在旧约都有一个建造教会的影子。 其中第一个是在撒母耳记上三章三到五节， 其中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上三章三至五节。 大家看得到，我们也可以一起读， 大家一起看到，我们一起读。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这是当时在迦南地有一族人叫做非利士人， 当时在迦南地有一族人叫做非利士人， 他们很强大，常常来侵略以色列， 他们很强大时侵略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就非常痛苦， 以色列人非常痛苦， 就来到这个地方来求撒母耳，来求神来帮助他们。 这个地方是求撒母耳，求神来帮助他们。 这边看出来这个聚集啊，就跟当初我刚刚讲那个捷克人那个聚集有点像，他们有国家的危难。 这个聚集就好像刚刚讲的捷克人，他们的聚集差不多是有国家的危难， 国家几乎要亡掉， 国家差不多要亡了， 所以他们非常一个急迫的心来聚集，来求神， 这个紧迫的心来聚集。 这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大摇大摆姗姗来迟，还是说我们从心里面真知道说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状况？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是大摇大摆姗姗来迟，或是一个非常危急的紧张的状况？ 对我们来讲，什么是危急？ 对你说什么是危急呢？ 就是刚前面那个我们读了，阴间的权柄，阴间的权柄要胜过 就啱前面我睇过阴间嘅权柄系胜过我哋嘅。 我们要从一个从我们本来舒服的一个家里面，我们要出来，要跟弟兄姊妹一起聚集。 我哋由舒服家里面出嚟，同弟兄姊妹一齐聚集。 因为如果自己留在一个舒服的地方，我自己就被阴间的力量吃掉。 如果自己留喺一个舒服的地方，就容易俾阴间嘅力量吃。 这样的一个心情来到跟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 因为心情同弟兄姊妹聚集一齐。 第二段是在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还有马可福音九章十节。 还有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这三段是大家聚集在耶稣面前的一件事情。 下一边嗰段咧，几段咧就系马太福音四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九章十节同路加福音十五章一节。 这边讲到什么？就是讲到有病的人聚集到耶稣面前。 呢度都系讲到有病嘅人聚集喺耶稣面前。 各样疼痛的。 各样疼痛嘅。 然后讲到一些罪吏跟罪人，税吏跟罪人。 又讲啲税吏同罪人。 他来挨近耶稣，要跟耶稣一起吃饭，要跟耶稣一起坐席。 要挨近耶稣，要同佢一齐食饭，一齐坐席。 这个讲到这个这样的聚集是怎么样一个聚集？ 讲到呢个聚集咩聚集咧？ 刚是说整个全部的这个全体的存亡，这边是讲到个人。 前面系讲到全体嘅存亡，后边呢度咧就讲到个人嘅。 我真知道我自己这个人身上有问题。 我真系知道我啲人身上有问题。 有困难。 有困难。 我要来挨近耶稣。 我要挨近耶稣。 Okay. 那最后一段路加福音九章十到十一节呢？ 最后一段咧，路加福音九章十至十一节咧。 这是他们当时的施洗约翰呢，被希律王斩头了以后。有很多人来挨近耶稣。 当时咧，施洗约翰被希律王斩头之后咧，有好多人嚟挨近耶稣。 圣经上说，这个成人呢，就是成人，这个大的，就已经长成的男人就有五千。 成人咧大概有五千。 那当然还有小孩子，还有女人，那就更多。 就未包括啲细路仔同埋妇女。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聚集？ 呢个系一个咩嘅聚集咧？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他本来有一些人还觉得还可以，这个人是一个像明灯一样照亮人的心。他这样的一个好人也被杀掉， 好似见到一个人好似明灯一样照亮人心，咁个好人都被杀啦。 世界黑暗， 嗰啲个世界好黑暗啊！ 他来跟随耶稣， 咁佢哋嚟跟随耶稣。 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从心里面生出满足。 呢世界上冇咩叫你心里得到满足嘅。 好，这都是聚集的一些代表。 呢啲系聚集嘅代表。 圣经上有一些不好的聚集。 圣经里边咧都有好唔好嘅聚集。 这个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节。 喺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一节。 是发生在怎么样的背景下面呢？ 发生喺咩背景下边咧？ 就是摩西上了西南山啦。 就摩西上咗西南山。 四十昼夜。 四十昼夜。 以色列人在山下面。 以色列人喺山下边。 觉得好像没有领袖领导他们。 好似冇领袖领导佢哋。 他就来到亚伦面前，就是。摩西的哥哥面前叫亚伦帮他们做一个偶像来代替神。 去到亚伦即系摩西哥哥嗰度，叫佢哋百姓叫佢咧同佢做个偶像代替神。 非常不好的聚集。 呢个唔好嘅聚集。 第二个是在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四节。 第二度喺民数记十四章一到四节。 这是什么？这个背景又是什么呢？ 呢个背景又点嘅咧？ 就是他们已经到了迦南美地的边上了。 他已经去到迦南美地的边嗰度， 那摩西就派遣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里面去窥探他里面的情形。 摩西就派遣十二个探子入到迦南地窥探。 那十个人回来说恶话， 十二个人翻嚟咧讲啲唔好嘅消息。 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进不去。 我哋唔够，我哋打入唔到去噶啦。 进去就被他们吃掉。 入去实死梗。 所以百姓听到这十个人的话，就虽然另外两个人说我们是绝对进得去，这个地是神赐给我们。 另外两个讲话，我哋绝咗入去，呢个地系神赐俾我哋嘅。 百姓听咗那十个人的话， 就百姓咧听嗰十个人嚟讲嘢， 大哭大吵， 大哭大闹吓， 整夜嚎哭， 整夜都系嚎哭。 而且说，我们干脆就回迦南去算。 佢就话：，索性就翻去迦南地算啦。 这不好的聚集有个很严重的结果。 唔好嘅聚集有个唔好嘅结果。 他们自己也得不到造就。 得唔到造就。 我们刚刚讲是建造教会哦。 我 得不到建造， 建造教会得不到建造。 那圣经上怎么说这些人？ 圣经点讲啲人呢？ 第一段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以前也读过的。 第一段喺哥林多前书，我以前睇过啦。 这些人都在旷野倒闭。 啲人喺旷野倒闭。 第二段是在希伯来书三章。 第二段喺希伯来书三章。 他们没有进入神的安息。 佢冇进入神嘅安息。 Okay. 然后第三段是在马太福音七章。 第三段喺马太福音第七章。 是耶稣自己讲的，有一些人呢跟耶稣一起聚集。 耶稣话有啲人同耶稣一齐聚集， 也来到耶稣面前， 嚟到耶稣面前啦， 好像也是一个教会的雏形一样， 好似一个教会咁样。 可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耶稣话我唔认识你哋， 这都很可悲的事情， 呢个可悲嘅事。 对不起，刚没有 forward 这一段 ，OK。所以我们看啊，这个光聚集还不够。 所以睇净系聚集都唔够， 聚集了，我们还有正确的心态来聚集。 聚集仲应该有正确嘅心态。 刚刚看了聚集有两种，一种聚集而不得神的喜悦。 啱睇到有两种嘅聚集，一种咧系唔讨神嘅喜悦嘅。 所以，我们光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不见得就讨神的喜悦。 咁但系聚集埋一齐成为教会，就唔一定见得要讨神嘅喜悦。 这边讲了，神当初要以色列人聚集嘅时候，他有很明显的一个心意。 因为讲到神当初叫以色列人聚集嘅时候，有一个好明显嘅心意。 我们上次也读了有七段。 我上个次睇过七段， 我只是复习一下， 就复习一下， 很清楚的，很清楚，很清楚，在七段里面，就是神要把他们召出来以后，要侍奉神。 好清楚嘅七段里面都讲到神召我哋出嚟要侍奉， 没有任何其他的原因， 冇其他嘅原因， 不是说召出来过一个什么好日子，召出来这个以后辉煌腾达，这等等，召出来以后就是要侍奉他。 唔系话召佢哋出嚟诶个好日子辉煌腾达，唔系召你出嚟就系要侍奉。 这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呢，这个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一些智慧的话。 我哋老祖宗俾我哋智慧嘅话。 可是他没有给我们这个观念。 但冇俾我哋呢个观念。 就是一个脱离的一个观念。 一个脱离嘅观念。 我们总觉得我们自己好好的努力。 就真系觉得自己好嘅努力。 把这个道理搞清楚。 搞清楚啲道理。 我们就可以了。 就得啦， 我们就自己也可以的，我们的家也可以的，我们社会可以，国家也就可以。 我自己可以，家可以，社会可以，国家可以。 刚我们读的这个启示录这边讲得很清楚。 启示录呢度讲得好清楚， 在神的眼，神告诉我们不可以。 神的话唔可以。 他要用自己的血，把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 他要用佢自己嘅血，使我哋脱离罪恶。 有一个观念是脱离的观念。 呢有一个脱离嘅观念。 为什么这个观念重要？ 为什么观念咁紧要咧？ 没有这个观念呢，我总觉得还靠自己能做什么。 冇呢个观念嘅话，我系仲系觉得我系靠自己可以做啲嘢。 我们一起来复习啊！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教会当一群人聚集起来，是有四个观念。我们来读这四段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一段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我哋再嚟复习啲观念啊！第一段喺出埃及第十九章。 预备来。 如今你们若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这边讲得很清楚，这边要讲说要归我，要归属，然后做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 要讲得好清楚啊，讲到归我归属，然后作祭司的国度，作圣洁的国民。 第二段是在申命记七章。 第二段喺申命记七章。 预备来。 预备。 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 特作自己的子民。 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这边很清楚讲，神拣选我们。 呢度清楚讲到阿神拣选我哋。 提多书二章， 提多书二章， 预备来， 预备。 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哋， 得 到 自己 的 子民，以 热心 为 善。最后一段就是我们刚读了，我们不用再读了。 这一段我哋啱都读过啦，就系启示录嗰度。 所以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成一个教会的时候， 神聚集我哋成为教会嘅时候咧， 有四个观念， 有四个观念。 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一些人， 我哋被神拣选嘅一班人。 我们要脱离原来一个状况， 要脱离一个状况。 我们归属另外一个人， 归属另外一个人， 侍奉另外一个人， 就侍奉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们光聚集还不够， 之前嘅聚集都唔够。 我们要在这四个方面来建造， 有四个方面嚟建造。 这个我们也是上次提到的一段几段经文。 呢个上次提过几段经文。 我们谨慎建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谨慎建造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我们建造的结果是神居住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建造结果是神居住的地方。 我们不是建造一个什么好的一个组织，或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什么机构。 唔系建造一个好嘅组织或者庞大嘅机构。 建造一个神在我们当中能够住的一个地方。 系建造一个神喺我当中可以住嘅地方。 我不能造一个造了半天造我们自己造人家对方不要来住。 唔系做咗半日咧，人哋都唔嚟住。 哦，这边讲到第一段是历代至上，是大卫临死以前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话。 第一段系历代至上，大卫临死就同佢儿子所罗门讲嘅嘢。 我用 红色特别标那个重点， 就要红色标个重点出来。 那是什么重点？就是神把神要的样子启示给大卫，让大卫知道。 即系神用将佢要嘅样子启示俾大卫，俾佢知道。 然后大卫告诉他儿子：你要小心啊，就照着神告诉我们的样子来做。 大卫就同佢仔讲：要小心，要照大卫神所俾我哋嘅做。 然后第二、第三段是在希伯来书。 第三段希伯来书 讲的意思是一模一样的。 讲意思都一模一样嘅。 是我们要谨慎照着神的样子，神告诉我们的样子来做。 我要谨慎照神话俾我听嘅样子嚟做。 因为建造的结果，建造出这个教会是给神建造，不是给我们个人。我们可以说啊、哦，我喜欢一个样子啊，我自己把它构想成这样，构想成那样子，是我的一个 dream house。不是的，我们不是建造自己的一个 dream house。 系唔系建造自己一个吓？一个嘅梦想中嘅屋，咁系照住神嘅形象嚟做嘅。 最后这一段， 最后一段咧， 讲得就更最清楚， 讲得好清楚。 我们现在建造的一个什么东西，就建造这个天堂的一个影像。 建造咩咧？就建造一个天堂嘅影像， 是一个真圣所的一个影像。 有真圣所嘅影像。 我们今天建造一个东西，就是以后我们要进到天堂里面的一个影像。 建造呢样嘢就系以后做天堂嘅影像， 跟永远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样子， 即系同神永远在一起嘅样子。 所以我们要建造起来非常谨慎小心， 所以建造就非常谨慎小心。 建造也不是这么简单， 建造都唔系咁简单， 我们有很大的个阻力， 好大嘅阻力。 从哪里来？ 喺边度嚟咧？ 就是从我们的仇敌来， 即系从仇敌嚟嘅。 仇敌又是谁呢？ 仇敌系边个咧？ 我们来读第二段， 第二段呢？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约翰八章四十四节， 一边来。 你们 是属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我们建造不好， 我建造不好呢？ 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建造常常建造不好。 我们聚集一起的时候，成日建造得不好。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呢，我们里面呢有个坏东西。 因为里面有啲坏嘅嘢。 什么坏东西？ 咩坏嘢呢？ 就是我们的父，原来我们的父原来就是魔鬼。 原来我哋嘅父就系魔鬼。 那个前面那段以赛亚书讲那个。撒旦魔鬼他就是跟神为敌的。 以赛亚书嗰里面讲到撒旦魔鬼与神为敌嘅。 神有一个心意要我们怎么样？ 神有个心意要我哋咁。 魔鬼他要他不要，他就要他自己的样子。 魔鬼就唔要，佢要佢个样。 我们看到他这边讲到要了五次，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在这里总有五个我要、啊、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至上者同等。 我们建造教会常常建造不好，就是因为我们那个父魔鬼他的心也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经常建造得不好，因为魔鬼的心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要我们自己的样子， 要我自己的样子。 这也是我们上一次第一次谈到建造教会 的一个 slide。 这个是上一次讲到建造教会的 slide。 我们要必须要，我们当我们信了神以后，必须要把原来属魔鬼那一份那个个性除掉。 我们要将原来属魔鬼那份的个性除去。 我们要被神光照，要被神拆毁，要被神钉死。 要被光照，要被神拆毁，要被神钉死。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从心里面深处要一个新的一个生命的开始。 系从心里嘅深处，新生命嘅开始。 这个赵承恩执事已经讲了好很多次。 赵承恩执事讲了好多次啦。 我们就不要重复。 就唔使再重复啦。 当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的时候， 有新生命开始嘅时候咧， 我们读第三段。 读第三段。 预备来。 预备。 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当了神的儿女以后，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以后，神还给我们恩赐。 对，当我们做了神的儿女，我们有新生命的时候，神就将恩赐给我们。 我们要照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不然照到我们原来的肉体本性根本是造不好。 如果我要照这个恩赐，如果不是叫我们肉体就是永远做不好的。 这也是我们上一次复习，上一次我们学到的。 这点我想起到多嘅。 我们一定要真的讲很清楚，建造教会一定要靠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建造。 建造教会一定要靠神赏俾我哋恩赐嚟建造。 其中神给的一个恩赐， 其中神俾咗嘅恩赐， 神会派遣， 神会派遣， 神会派遣他的使者到我们当中， 神会派遣佢使者到我哋当中。 第一段在《使徒行传》第八章， 第一段喺《使徒行传》第八章， 神派遣他的使者腓力， 神派遣佢使者腓力，腓力 向一个埃提阿伯的一个人传福音， 向一个去呢个埃提阿伯嘅人传福音。 OK。是主动，是主动，这个不是被动，这个不是说这个埃迪亚伯人怎么样，是神主动派一个人去， 是神主动派人去的， 是圣灵的一个恩赐， 是圣灵的恩赐。 这个人是现在的这个伊索皮亚古时那边，当时在2000年以前那边有个帝国，他是在那个帝国里面呢管全国的银库的。 那些人呢是以现今的埃塞俄比亚，在当时咧，嗰啲人喺个帝国里边咧，系管银库嘅。 是相当现在的这个中央银行的总裁。 相当于而家呢个中央银行的总裁。 如果在座你各位，我们是中央银行的总裁，我们平常有时间，有休假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如果你系中央银行的总裁，你放休假就去做咩咧？ 这个人他，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休假。这个人他花时间呢，来到耶稣了。耶路撒冷做礼拜，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休假了，总之他用时间去耶路撒冷做礼拜， 然后在来回的路上坐在车上读先知的书， 在路上坐在车里面读先知的书。 第二段是使徒行传十章， 第二段是使徒行传第十章， 是神差遣彼得到哥林牛家去传福音， 是神差遣彼得去哥尼流家传福音， 又是圣灵主动的恩赐， 又是圣灵主动的恩赐。 那这哥林牛是什么？他是一个罗马人的百夫长。 这哥尼流是什么人呢？他是罗马人的百夫长。 那相当现在的什么人呢？ 相当现在的什么人呢？ 你大概就是能够雇一百个职员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 就是一个一百个员工的公司的老板。 如果我们是能够雇一百个职员的老板，我们平常休假又做什么？ 我们如果是一个这间公司有一百职员的老板，你平常休假做什么呢？ 这个人他说他是多多的周济百姓， 这人是多多的周济百姓， 他常常 他敬畏神， 是敬畏神的。 okay, 他是一个虔诚人， 是虔诚人来的， 他常常祷告， 时时祷告的。 okay, 下面一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十六章， 下面故事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也是很有名的马其顿异象的一个故事， 一个很有名的马其顿异象故事， 就是圣灵差遣保罗往一个地方去传福音， 就圣灵差遣保罗一个地方传福音。 你仔细再一看，这个地方也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地方。 咁仔细睇，这个地方都唔系好大的地方。 就是有一群人呢，在河边聚会，连个教会的这个会堂都没。 就一班人喺河边聚会啊，连教会嘅会堂都冇。 Okay, 他特别提到一个妇女。 特别提到个妇女。 他们在这个河边聚会，在这边祷告。 在河边聚会祷告。 特别提到其中的一个妇女，名字叫吕底亚。 特别提到其中一个妇女，名字叫吕底亚。 她是卖紫色布匹的人。 是一个卖紫色布匹的人。 那当时呢，就是2000年前卖穿紫色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在2000年前呢，穿紫色的人就很有钱的人。 就是皇宫贵族那些有这些人。 在皇宫贵族的人。 所以这个人相当于大概现在是一个开一个这个 jewelry store 的一个老板，这样 差不多现在一个是卖珠宝的老板一样。 他有时间他花来做祷告， 他都有时间用来祷告。 那第四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里面， 所以跟着故事是使徒行传十七章， 也是神差遣保罗跟希拉去一个地方， 神差遣保罗和希拉去一个地方， 然后去到那边会堂，那边的人呢，他特别怎么形容他们， 去到那里的会堂呢，怎么形容他们呢？ 他说那边人甘心领受，天天查考圣经。 这帮人呢，甘心领受这里，天天考察圣经。 这四段都是建造教会的时候，神主动派他的工人出去。 这四段都是建造教会，神主动派他的工人出去。 今天呢，我们教会面临到一个情况。 今天我们教会面临到一个情况。 我们没有牧师。 没牧师。 我们这个常常有碰到弟兄姊妹问这个聘牧的情形怎么样？为什么还没牧师？ 成日听到弟兄姊妹问啊，聘牧情况点咧？点解仲冇牧师咧？咁 就是我们今天呢建造教会的时候， 我们建造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当时讲的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建造所有的教会。 啱啱讲嘅系一个基本原则，系建造所有嘅教会。 现在讲建造我们这个教会。 啊，而家讲到建造呢个教会， 我们能做什么？ 我哋做啲咩咧？ 我们真是要学这四，刚刚讲的那四个地方的人。 咁所以咧，我哋要学下啲四个地方嘅人啦。 你看，是那个、四个地方，一个地方都没讲是他们主动去找一个牧师啊，或主动去找一个什么人。 喺度都冇讲到讲到话主动去揾牧师，主动系咩人？ 是神的恩典，是圣灵的恩典，神的恩赐，神派去。 咁系神嘅恩典，神派去嘅。 当我们哈、真的能够像这些人一样的时候，神一样也会派给我们。 当我哋学嗰啲人一样咧，神都会派人给你。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像这四个人一样？ 有冇一咁嘅心态，好似四个人一样咧？ 第一个人，他当了中央银行的总裁。 第一个人啦，佢系中央银行嘅总裁。 他愿意去做，去耶路撒冷去做礼拜。 佢愿意去耶路撒冷做礼拜。 他愿意去读先知的书。 佢愿意读先知嘅书。 第二个人，他做了100个公司的这一个老板。 第二个人系佢公司系一个100人。作为公司的老板， 他却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 他是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 第三个人吕底亚， 第三个人吕底亚呢、 他有时间，他到河边去祷告。 有时间就去河边祷告。 第四个，这整个这一个地方的人， 这四个地方的人呢， 他们甘心领受，天天查考。 他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这个讲给我自己听，也是讲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 都系讲俾我自己听嘅，咁大家一齐分享。 神也派了他的在我们看《使徒行传》，这都是《使徒行》，神也派他使徒到很多地方去啊，那些地方人都不受益。 神都派佢使者到四围去， 那些地方人一点好处都没得到， 佢一啲好处得唔到。 但这四个人得到很大的好处。 第四个人得到大好处。 差别不是神派的错人了， 差别不是神派错人， 差别是那个地方自己的人怎么样， 差别是那个地方的人自己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在没有的牧师这个阶段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们在这里没牧师的阶段里面呢， 我们可以就是说，哎呀，我们就是差了一个牧师，我们就是差了一个牧师， 对，我们说我就差了牧师，差了牧师。 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还可以做很多， 我们说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的。 我们真是愿意从心底里面这个所谓的做礼拜，愿意跟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 就我们愿意跟弟兄姊妹聚集一起， 我们愿意从心里面念神的话， 愿意在心里面读神的话， 我们愿意过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一个生活， 愿意过一个敬虔敬畏神的生活， 我们愿意去周济人， 我们愿意去周济人， 我们愿意跟别人聚集在一个地方祷告， 我们愿意跟别人聚集一起祷告， 我们愿意甘心领受天天查考， 我们愿意甘心领受天天查考。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 当你有咁嘅心嘅时候， 神派他的一个施舍来说，对我们才跟我们调和的在一起有用。 神派嘅施舍嚟咧，同我哋调和一齐先有用。 在主前差不多五六百年的时候，以色列南北国都亡国。 之前六百年嘅时候，以色列南北都亡国。 有一段时间呢，神也不再去派他的先知。去向以色列人说话， 有一段时间神都唔派先知向以色列人讲说话， 以色列人就自己给自己找， 咁以色列人自己揾啦， 你就是我们的先知， 你就我先知啦。 圣经上这边告诉我们什么？ 圣经又讲咩呢？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看得见啊 ？OK， 预备来，人子 啊， 你 要向 以 色 列 的 牧 人 发 预 言， 攻 击 他 们 说： 主耶和华 如 此 说， 祸 灾 以色 列的 牧 人，只知牧养 自 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么？你们吃脂油穿 羊 毛宰 肥 壮 的， 却不牧养群羊。瘦 弱的 你们没有 养 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 的 你们 没 有残火， 被 逐 的 你们 没 有领回，失丧 的 你 们 没 有 寻 找， 但 用 强 暴 严 严 的辖制，无牧 人 羊就分散。气 分散， 变作了一切野兽的食物。 我 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 这边是讲神对当时以色列人发的光景发出的一个警告。 呢个系神对当时以色列人嘅光景发出嘅警告。 我们也可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聘牧委员会。 我今天都有一个聘牧委员会。 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一直逼这个聘牧委员会，他们也可以很快 聘到一个牧师。 弟兄姊妹，如果你一路逼这个聘牧委员会，他都可以很快请到牧师。 这边也讲到，如果不是神派遣来的牧人， 要讲到如果不是神派遣来的牧人， 我们得不到好处， 我们得不到好处。 这边讲这个是羊需要牧羊， 要讲到羊需要牧羊， 我们就看到这边耶稣他自己讲了一段话， 要看到耶稣讲的一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第九章，预备来。 马太福音第九章，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教会里教训人， 宣 讲 天 国的 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 看见 许 多 的 人， 就 怜悯 他 们，因为他 们 困苦劳累，如同 羊没有 牧 人 一般。 于 是 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 多， 做 工 的 人 少， 所 以 你 们 当求 庄 稼 的 主 打发 工 人 出 去 收 他 的庄稼。 这边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聘牧的一个原则。 呢度主耶稣教训我哋一个聘牧嘅原则。 我们从心里面要看得见。 我从心里面要睇到。 有好多的羊迷失。 有多羊迷失。 好多羊困苦流离的。 有多羊困苦流离。 好多羊需要怜悯。 有多羊需要怜悯。 我们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呢，我们就来到庄稼的主面前求庄稼的主派工人。 有咁嘅心情嘅话，就嚟到庄稼主面前求庄稼主打发工人。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 呢个耶稣话俾我们听嘅原则。 也是说神派一个恩，就是我们刚讲很清楚，神派牧人是他自己的一个恩赐。 啱讲到话神派牧人佢一个恩赐。 是我们自己怎么预备好，神怎么派，这两方面要对上去。 我哋点样预备好，神点样派，呢两方面要对得上。 这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预备好。 耶稣同我哋讲，我哋要预备好。 我们要看得见我们周遭的情况是什么。 所以我哋要睇到我哋四围嘅状况点样。 带着这样一个心情来到神面前来求神。 就带着咁嘅心情嚟到神面前嚟求。 这是当时说，是我们这个教会目前的一个状况，我们需要牧师。 就话我哋讲到教会啲而家目前嘅状况，需要牧师。 我们是不是自己就什么事情都没不能就不能做了？ 系咪我哋自己咩都做唔到咧？咁 我们下面读下面这一段。 下边一段我睇下， 预备来。我又 听 见 主的 声 音 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边很清楚地讲了神另外一个心意。 即系好清楚讲到神另外一个心意。 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边都可以做很多。 我哋每一个人坐喺度都可以做好多。 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就是那个收庄稼的人是神要派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样也可以去做。 如果我好清楚知道这个收庄稼人神派的，我们自己可以去做。 有 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 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做。 我们刚讲了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以后，顺着那个生命一起来的是恩赐。 刚讲到神给我们新生命之后呢，一起来的就是恩赐。 那另外一起来的，跟那个恩赐一起来的是一个态度。 跟这个恩赐一起来的就是那个态度。 就是羡慕善工。 就是羡慕善工。 羡慕这个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一个高山上，你要想要去拿一个什么东西，或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或是一个果子或一个什么，你踮起脚来，你伸出手去，你努力的去拿。 即系好似一个人喺高山上睇一个果子咁样，去伸出手去攞嚟攞。 就是我们当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恩赐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生出一个心情，我们想要去做一些事情。 当神俾个新生命同俾恩赐我哋咧，我哋照样生出一个心情，就系去羡慕做嘢。 我把圣经上的这个羡慕三公，我把它分成三类。 我将呢个羡慕三公分成三类。 这个不是我分的，这个是历史历代这个建立教会的这些众弟兄姊妹分的。 就唔系我分嘅，历世历代建立教会中弟兄姊妹分嘅。 第一个就是建立根基、传道跟造就门徒。 第一个就系建立根基、传道同造就门徒。 第二个是牧养教会，做群羊的榜样。 第二个就牧养教会，做群羊嘅榜样。 第三个是中心的管理教会。 第三就中心管理教会。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思想这三方面。 今日就思想呢三方面。 我们第一个来看牧养。 第一讲到牧养， 这个我们也上次也读过了，就是神呢，借着彼得在他老年的时候，他讲他自己牧养的一个经验。 呢个就系神咧喺彼得喺老年嘅时候讲到嘅牧养经验。 他讲到什么东西？他说他是甘心乐意做群羊的榜样。 即系讲到话系甘心乐意做群羊嘅榜样。 然后保罗也讲了两方面， 保罗都讲了两方面。 第一是他在对加拉太是他当初他自己去建立的一个教会讲的，他说他为他们受生产之苦。 保罗讲到他对他加拉太教会讲话是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 第二段是他对哥林多教会，这也是他自己建立的教会，在牧养的一个教会，他说他是为他们挂心，为他们焦急。 跟着一段讲到哥林多教会，保罗说他为众教会挂心，而且是焦急。 这也是我们向他们学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我们要学，向我们学的态度。 在我们当中， 在当中 不要等到牧师来， 不要等到牧师来， 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得见我们当中有羊。 其实我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有羊， 或是已经在我们教会，或是还是在外面， 或者教会中或者外面 需要牧羊， 需要牧羊， 我们愿意甘心乐意去做，我们愿意像生产之苦这样去做，我们愿意挂心焦急的去做。 我们乐意去甘心乐意去做，是有一个生产之苦，而且是有一个挂心一个焦急。 第二个讲到管理， 第二个讲到管理人。 第一个我们没讲啊，那个这个第一个讲造就教会建立根基，那个就是前面那个四段，我们刚刚已经读的这个使徒行传那边，那个就是建立教会、建立根基、造就门徒那个最好的一个榜样。 啊，前面嗰度就建立教会最好榜样。 所以我们后面只讲牧养跟管理。 后面先讲到牧养嘛，管理。 管理又分两方面了。 管理又分两方面。 跟管理师。 管理人嘛，管理师。 我们先读几段的经文，是讲到管理人。 先读几段经文讲到管理人嘅。 我们来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三章。 一齐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一个来，做监督的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 儿 女 凡 事 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这边讲到管理自己家跟管理神的教会， 要讲到管理自己的家和管理神的教会。 那我们是一般的中国人，一听到管理这两个字呢？ 一般的中国人听到管理两个字呢？ 就是轮到我了， 就轮到我了， 就是大家都听我的话， 大家都听我讲嘢。 这个是不是这个圣经这个管理这两个字的意思呢？ 咁圣经系咪呢个就系圣经管理两个字意思咧？ 这个原文的这一个字啊，管理这个字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原文呢个管理两个字咧喺另外一个地方出现。 是在路加福音十章。 路加福音十章。 预备来。 预备。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 就 动 了 慈 心，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 他 的伤处， 包 裹 好了。 扶他 骑 上 自己 的牲 口， 带到店里 去 照应 他。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 你 且照应 他， 此外所有的费用 我 来 还 给 你。” 这边就同样这个字用了两次。 喺度咧，同样个字用了两次， 就是照应他， 就照应他。 这个跟我们想象的管理是完全不一样。 呢个同我哋想象中嘅管理又完全唔同。 这个管理是什么管理？ 这管理是什么管理呢？ 就看到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弟兄或是姊妹， 就看到我们的弟兄和姊妹， 他被打伤了， 被打伤了。 这是这个是这个人在圣经上的故事。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被打伤。 这个人是由耶路撒冷下耶利哥的路上被打伤的。 这在2000年当时的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这是崎岖的山路啊，盗贼出没的一个地方。 当时的社会那条是崎岖山路盗贼出没的地方。 那这个人看见呢？ 啲人睇到， 他就去照应他。 佢就系照应佢。 今天啊，在我们这个聚集的过程里面， 今日呢个聚集的过程里边咧， 神也会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被打伤。 神没有睇到有啲人被打伤。 我们说你活该。 我哋话抵死。 还是说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你话好似呢个撒玛利亚人一样， 他看到以后，他愿意上去去照顾他。 睇到之后，佢愿意去照顾佢。 这个字啊，我们弟兄姊妹，这个字就是管理。 这个字就系管理啦。 不是说我得到了什么职位，我做了什么，我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听我的。 唔系话我得到咩职位，我教会里边做咩嘢，大家要听我讲嘢。 我们神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谁受伤。 要神开我哋心里嘅眼睛，我睇到边一个受伤。 让开我们的心啊，我们能够动慈心啊。 开我哋心，我先可以动慈心。 愿意上去。 愿意上去。 去照顾。 去照顾。 然后另外的管理人也是保罗他给我们立的两个榜样。 另外管理人咧系保罗同佢立嘅两个榜样。 第一个， 他是昼夜不住的流泪。 第一个是昼夜不住的流泪。 第二个是他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第二个是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这是教会管理的一个榜样。 这个教会管理的榜样。 这个我们记住，跟我们想象的管理，我们真是要学这个样子的管理。 我们真要学这个这样的管理。 然后旧约还有一个管理的榜样。 旧约是一个管理人的榜样， 也是摩西的榜样。 就是摩西的榜样。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读。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 为何不 在 你面前蒙 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这 百姓岂是 我 怀得开，岂 是 我生 下 来 的 呢？ 你 竟对 我 说，把他们抱在 怀 里， 如养 父 母 抱 起来 的 孩 子，直到带我 起 誓应许给他们列祖的地方去的地区。这是摩西说他体会神教他管理的一个心情。 这个摩西体会神要他管理的心情。 他用一个什么角度来描写呢？ 你用什么角度来描写？ 用爸妈抱孩子的这样一个角度。 用爸爸妈妈抱孩子的这个心情。 把他抱到应许之地。 直抱到他应许之地。 也是说我们呢，从我们自己有孩子，一直抱到孩子长大成人那个地步。 就话我们自己有细路仔喺度抱到佢长大成人一样。 这又跟我们一般想象的管理又是完全不一样。 呢、这个同我哋一般想象又完全唔同嘅。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得见。 喺教会里边，我求神开我哋心眼，开我哋眼睛，叫我睇得到。 我们在这个团契里，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在这一群人当中。 喺啲团契里边咧，弟兄姊妹当中，喺啲群人中间。 我们可以抱谁？ 我可以抱边个咧？ 我们可以抱几个人？ 可以抱几多人咧？ 把他抱到神应许的地方去。 将佢哋抱到神应许嘅地方去。 第二个是管理事情，刚是讲管理人。 第二度呢度讲到管理事。 管理事就是说要分派。 管理事就话要分派。 哦，这边讲到旧约一个原则。 旧约一个原则。 哦，要能够管理一千个的，管理一百个的，管理五十个，管理十个的。 系有啲可以管理一千、一百或者五十或者十。 就事情有大有小。 事情有大有细。 神也给我们不一样的才干。 神俾我哋一唔同嘅才干。 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我们团契当中，我们看啊，神给了我们什么才干，我们把我们的才干用出来。 就喺教会中嘅团契里边，我睇下神俾咩才干。 有小一点事情。 有啲系细嘅事情。 有时候蛮大的事情。 有阵时系大事。 哦，看神给我们怎么样的托付，我们愿意。把自己这一份力量拿出来。 第神咩俾我哋咩托付，愿意将我哋嘅力量拿出嚟。 第二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 第二度喺《使徒行传》第六章。 这边讲到管理饭食。 嗰度管理饭食。 就是一些实际上的需要。 就实际上嘅需要。 这个不在我们当中不见得是的饭食。 喺我当中唔见得就系饭食。 比如说这个教会，需要搞干净，这个教会需要整理，这等等。 教会需要整理等等。 这有需要有人出来去做的， 有需要人出来做。 就我们从心里面愿意说，我们在某些事上我能够参与。 我心里面话，我哋某啲事上我哋愿意参与。 我最后用这个来做结束。 就用呢个做结束。 哦，看不见。这个帮我移一下，这个。OK， 我讲好了，这个 slice 这不没有显出来。 个投影冇显得好清楚，我读出嚟先啦。 我们这个教会啊，是从1985年开始。 我哋教会1985年开始嘅。 分了几个阶段嚟讲。 分咗几个阶段嚟讲。 从85年到90年，我们有牧师。 由85年到90年，我哋有牧师。 我们从85年的时候人数大概是50-60个人左右，到90年的时候，差不多增加到100个人出头。 八五年的时候人数大概有60人，到90年大概100人。 然后91年到95年，我们没有牧师。 由91至95，我哋冇牧师。 我们人数还是差不多留在100个人左右。 人数差不多在100人左右。 从95年到04年，2004年我们有牧师。 由90年到04年咧，我哋有牧师。 我们教会人数增到200人左右。 教会人数增加到200人左右。 我们 就在我们附近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教会。 我们附近没几远地方有一个教会。 他在85年的时候也是只有60个人。 他在85年的时候都是只有60人。 就是这个康啊，也是60人。他们到90年的时候跟我们一样，也是增加到100个人。 去到90年的时候大概都是100人。 他们到95年的时候比我们增加多一点，到200个人。 95年的时候比我们多一点，就是200人。 他们是在94年的时候有牧师，然后到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200人的时候，他们增长到2000人。 到2004年，我们两个人200人，他就1000人了。 我这讲人数，这个不是，这个教会不是看人数的。 我已经讲到人数，我们教会不是看人数。 可是这边这个教会有我们学可以学的一个地方。 这教会我有可以学的地方啊。 是哪边可以学？是他们的牧师好，牧师多嘛？ 啊，可以系学咩？佢哋牧师好，牧师多。 他们的教会确实是有五个牧师。 佢教会确实有五个牧师。 可是他们那个牧师好几个是不是做这种平常是牧师，譬如说他们教会有很大的产业啊，有小学、初中、幼稚园，所以有一个牧师专门做行政的，有一个牧师是专门做青少年的，一个牧师是专门做这个大学生的。 他们有一个牧师做行政，一个牧师做青少年，一个牧师做大学生。 真正做我们这些成人的呢，只有两个牧师。 真正是做成人工作呢，就有两个牧师。 他们就能够有2000个人。 大概有2000人。 我稍微去向他们学习一下。 我要向他们学习一下。 去探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去探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回事。 不是这个牧师啊，这两个牧师有三头六臂。 就不是说这两个牧师有三头六臂。 是他们那边有一群弟兄姊妹， 系佢哋有一群弟兄姊妹， 真的愿意摆上自己， 真的愿意摆上自己， 就是牧师跟弟兄姊妹配上， 就系牧师同弟兄姊妹配上， 神的恩典跟我们这些人配上， 就神嘅恩典同我哋啲人配上， 所以我用这个做我们这个今天的一个结束， 我用呢度嚟做今日嘅结束， 我们再隔十年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如果再隔十年可能都系咁嘅样， 我们再隔十年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样， 再隔十年或者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兴旺嘅教会， 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神给我们的这一点， 我们要将神给我们的一点呢 拿出来， 拿出来， 你看嘛，那个当初喂饱5000人的那一次聚集啊，就是我们刚读那个，那也不过才五个饼两个鱼啊。 当初喂饱5000人嗰次嘅聚集咧，攞出嚟嘅只不过五个饼两条鱼。 神今天给了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神都给了我们东西。 今日我哋每一个重生得救人咧，神都俾啲嘢我哋。 个人给的也都不一样。 各人都俾嘅都唔同。 启示录看啊，神说那个像是宝石一样，放光的宝石一样。 启示录嗰度话好似放光宝石一样。 神给我们很多各式各样的宝石在我们当 中。神俾我哋各式各样嘅宝石。 我们把它拿出来为神放光。 你攞出嚟为神放光。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祈祷。 主，我们感谢主。 主，你感谢你。 你把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他乡异地的地方聚集在这里。 你叫我哋喺个他乡异地地方聚集。 主，我们眼看 Madison 的华人越来越多。 我睇到 Madison 嘅华人越嚟越多。 主，为你自己国的缘故，求你兴旺我们。 主啊，为你国嘅缘故，求你兴旺我哋。 主，为你国的缘故，主，你求你常常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为你国嘅缘故，求你常开我哋眼睛。 主，为你的国度的缘故，求你自己差你的仆人。 为你国度嘅缘故，求你差你仆人。 为你的国缘故，求你用我。 为你国嘅缘故，求你用我哋。 求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做工， 求圣灵常常在心里面做工， 主要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常常更新我们， 常常更新我们， 帮助我们愿意定死我们自己， 帮助我们愿意定死我们自己， 帮助我们愿意拆毁我们自己， 帮助我们愿意拆毁我们自己， 主，帮助我们有更多地方被你居住， 帮助我们有更多地方被你居住， 帮助我们在一起越来越合乎你的心意，你喜欢的样子， 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合乎你心意，你喜欢的样子， 我们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 祈求感謝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門，阿門。 謝謝孔哥的正道和分享。 多謝孔哥的正道和分享。 下面是奉獻的時間。 下面是奉獻的時間。 請奉獻的獅子到前面來。 請奉獻的獅子到前面。 奉獻的時候我們唱詩歌，詩歌本的45首。 奉獻的時候我們唱詩歌，詩歌本的45首。 大家请起立。 请起啦。 我们齐唱三一颂。 一起唱三一颂。 咱们三生万不知根。